晚上八点。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以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海洋公园考下你，海星识唔识喐嘅咧？其实佢哋识喐噶，系慢啲啫。佢哋底部有好多细细条喐得嘅吸管，可以当成一只只脚咁用嚟海洋奇观睇下海星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如市场传闻，新世界行政总裁郑志刚辞任，由首席营运总监前发展局局长马少祥接任。郑志刚转任非执行副主席，郑志刚亦都同时辞任系内周大福新创建同新世界百货董事。郑志刚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投放更多时间在社会公职，因此几个星期前主动辞任，获得父亲郑家纯的支持。郑家纯表示，感谢个仔多年来努力，十分尊重和支持他的决定。另外，新世界计划向母公司出售营运启德体育园的公司70%权益，同时以超过2亿向郑志刚出售 K11 的营运管理业务。新世界截至到6月底止，全年度亏损超过196亿元，符合刑警的预期，不派末期息。中央送赠香港的一对大熊猫安安和可可乘坐专机顺利抵达本港，并且已经入住海洋公园。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希望安安和可可经过一共2个月的隔离检疫和适应之后，可以在圣诞和新年期间和公众见面。又说公园有2个展馆，共4个区域供6只大熊猫居住，地方暂时足够，亦都有足够人手照顾大熊猫。园方正准备推出具有本港特色的新产品，包括饮品和食品，园外亦都期望带动零售等商机。载住一对大熊猫的货机朝早11点几由城川四都抵达香港机场，渔护处和海洋公园工作人员进入机舱为安安和可可检查身体，两个分别装住大熊猫的白色铁笼之后由货机卸下，送至货运站再送到海洋公园。到场接机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大熊猫在国庆75周年之际抵港是喜上加喜，热切期待大熊猫加入香港这个大家庭。解放军火箭军昨日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证实在事前已经收到中方通知，形容是朝着减少误解和误判风险迈出的正确一步，但同时表示希望同中国就发射弹道导弹和太空火箭等行动定出一套更有规范的双边通知机制。澳洲就表示关注任何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和增加误判风险的行动，正寻求中方解释。中国国防部回应说，今次是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完全合法合理，又说中国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定奉行智慧防御核战略，不搞军备竞赛，坚持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年纪大唔一定机器坏，不老就唔系传说。简单 NMN 有助外在同身体机能回复年轻，想保持健康活力，皮肤容光焕发，咁要学识简单 NMN， 帮助细胞逆龄，由内至外抗衰老。搵嚟搞穿之全新健康商谈室，嚟紧星期三上昼10:48，有我村长黎莉搵嚟专家讲解 NMN 抗老之谜，健康问题有得倾嘅。以上环节由乐敦赞助播出。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Pinky 罗佩琪。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又到星期四晚，倾心倾城，有我 Pinky 刘佩琪。又一个礼拜啦，这个礼拜会不会大家都觉得开始天气有点凉啊？通常呢，我们在香港可能都习惯了九月而已，咁快又话冻，应该九月啊、十二月啊，大家都系觉得好热啦，着短袖衫噶嘛，系咪？亦都即系就算香港有冬天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啊，即系会好反常，突然间咧冻嗰几日啦，又落薄啊咁。咁但系咧，而家大家都好似咧觉得一年四季咧都系一个夏天嘅感觉啦。咁但系的确啦吓，呢、这个礼拜转凉啦，又落雨啦，咁大家都要着多件衫啦。咁而过去嘅礼拜咧，究竟有啲咩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我咧就做咗咧一个几难忘嘅培训嘅一个 training 啊。因为咧，大家如果认识我啦，都知啦，一直咧都系做开节目嘅主持啦。咁而我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 side 嘅 business 嘅，咁就系一个嘅培训演讲说话技巧嘅培训一啲嘅学生们啦，做主持啊、司仪啊。咁谂翻起咧，我点解我会即系去建立呢一个嘅事业啦？因为咧，其实即系我哋呢个嘅公司咧，其实都成立咗好几年啦。咁啊，嗰时咧，即系啱啱自己去做开主持嘅时候咧，咁突然间咧有一个嘅大学，亦都系我自己嘅母校咧，城市大学咧，就揾咗我话啊，平时咧我有睇你做主持啊，咁我哋咧有一班嘅学生们啊，佢哋都想去即系去即系试下自己嘅演说啊、主持技巧咧，可唔可以教佢哋啊？咁我记得咧，哇，即系都好几年前，我嗰时我谂吓，我得咩？我即系你叫我平时即系可能做主持啊、司仪就得啫，教人咁啊，中间咧心里面咧都有啲挣扎啦，觉得自己系咪可以胜任啊？ 咁我最后就觉得，咁既然人哋都觉得你可以，咁我于是咧，我亦都即系做咗好啲唔同嘅准备啦。咁到最后咧，个过程里面咧系开心啦，亦都即系佢哋俾咗好多正面嘅评价我啦。而之后过咗冇耐咧，咁啱我有几位咧都系志同道合嘅朋友啦，佢哋都系嚟自唔同电视台嘅主持，咁就觉得啊，不如我哋试下 set up 一个 business 啦，就系教大家去说话嘅技巧啊，咁样。咁开头都系我哋几个即系三个人咁样等粗粗去试下啦，由一啲简单嘅 workshop 开始，咁啲之后咧。即系庆幸地咧，就慢慢咧有唔同嘅一啲嘅企业啊嘅培训啦，继续有啲唔同嘅大学啊、中学啦，亦都之前都有教嗰啲嘅小朋友啦。咁我觉得好多人都话啊，其实你去分享啦，或者去教大家一啲主持啊、演说技巧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点咧？其实你问我咧，咁当然即系我哋发觉好多嘅同学们、学生们咧，好多时佢哋都系未必。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嘅，但系当你教咗佢哋一啲嘅技巧啦，或者我哋中间去做一啲唔同嘅一啲嘅 exercise 啊活动咧，互动嘅活动咧，佢哋就已经可以放下咗佢哋觉得自己冇信心呢一环嘅。咁而其中咧，我先就话啊，我上礼拜一个比较难忘嘅一个经验啦，就系咧，我去教一。间嘅 NGO， 咁佢就系一间肾病嘅病友嘅机构嚟嘅。咁即系以往啦，我哋都系教大家啊，你应该如果你要讲个 speech 一个嘅演讲或者做主持有啲咩技巧。咁但系我教呢一班咧系一班义工，而佢哋咧都系患有肾病嘅。咁佢哋个角色系乜嘢咧？就系佢哋要去向一啲都系有肾病嘅病人咧，平时要同佢哋去探访啦，要同佢哋去倾偈啦，或者同佢哋复诊啦，点样以一个同行者去鼓励支持佢哋？咁对我嚟讲咧，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嘅。因为平时咧，我哋去教佢就系、是、啊，教人就系、是、啊，你如果有个司仪稿，你应该点样演绎？你点样去将你嘅声量啊、音调啊，点样可以有变化，令到你自己说话更加好听？但系如果我去同一班义工，佢哋嘅角色系需要其实系鼓励嘅话咧，咁好多时我要同佢哋分享嘅一啲说话技巧，就更加会系变咗系教佢哋点样去有一个同理心啦。嗱，同理心咧，大家都会觉得，其实咧，好似喺我哋香港呢一个城市咧，好似唔系咁普遍啊，因为唔系我哋好着重一样样嘢啊。我哋好多时都话，我哋哇要快，大家都要向上爬，要得到好多嘢咁样，又或者做嘢一定咧要好积极嘅先得。咁但系同理心好多时可能我哋会遗忘咗。咁同理心同同情心。大家又觉得有冇啲咩分别呢？我见到我嘅 operator 佢嘅眼睛系闪烁咗一下，系嘛？好啦，咁其实咧，好多时咧，我讲一个图画，大家就会明噶啦。即系同理心就系、是、首先讲，即系譬如当有一只动物仔咧，就狐狸仔啦，好唔小心咁样咧，自己叉错脚咧，跌咗落一个嘅一个地底嗰度啊，咁佢就当然好唔开心啦。咁而有一只红啤啤咧，见到佢咁唔开心咧，佢就直接陷入埋嗰个嘅地底嗰度啦，嗰、那个树窿嗰度。陪住佢一齐唔开心，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是、一只老虎仔，佢喺上面嗰个树窿上面见咗只狐狸，吓、啊，哎呀你跌咗落去啊，哎呀你好惨啊，哎呀你真系好惨啊，啊我而家出去食饭啊，下次见啦。嗱、啊，即系其实大家就可以睇到，其实平时我哋对人同情佢啊，定系我哋可唔可以用埋我哋一个别人嘅角度去感受一下啦？咁所以喺呢个嘅 training 里面，我都会特别佢哋自己都系有肾病啦。咁所以好多时去同佢哋去分享，点样可以用佢哋自己嘅故事去更加去鼓励别人，又或者我哋多啲嘅体谅。好多时咧，如果我哋去同一啲有病啦，或者唔开心嘅人啦，即系可能你一啲身边嘅朋友，好多人就话：，你唔好唔开心啦，你应该要咁样啦，叫你唔好咁啦，嗱，你应该咧睇开啲咁样。好多时我哋就话应该，我哋系咪应该可以开放式嘅问题就是、我都知道你哋而家嘅情况好担心，好嬲自己做紧呢啲决定啊，其实我都好关心你嘅，不如你可唔可以愿意讲多啲俾我听咧？我哋试下少啲嘅。judgment， 我哋少啲将自己嘅角度而去所谓嘅安慰别人，或者佢都会感受到你嘅爱啊。It's

过程专业透明方便，除了即时换现金，还可以揀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本来想住换返件天然钻石送俾你，不过你唔想就 老公洗钱精明又锡我，我就支持㗎，快啲带我去 Mobile 收金增值啦。 九十后渔民 Woody 工作日程都可以自己安排，咁平时即系要做啲咩噶？ 而家就唔需要日日出鱼排嘅，咁就有啲活动先需要出去嘅啫。咁可能一个礼拜，如果密咧，可能都要四五日噶。但如果冇咁密，可能一两日都可以噶啦。但系又会唔会话好厌咧？而家虽然入咗行几年啦，而家都觉得都还可以，因为有时见到个环境好好啊，啲天气好好啊，其实个心情都会好舒服嘅，觉得。同埋，如果系带啲客人去导赏团咧，有时同啲客人倾偈咧，都觉得都好开心。但系如果知道出去啊，又要执嘢啊，又要换网箱啊，又要洗网箱啊，咁啊头痕，咁就要唉，可能今日有啲攰，都系冇出去啦咁样。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主持 Pinky 罗佩琪。 好，回到你了。刚才呢都说了，做不同的 training 呢，其实我自己呢都会有得着的。因为见到呢一班学生们啦，他们自己呢都会上完堂之后，他会的信心多了啦，亦都会帮到他们呢是面对他们之后的一些的工作的。嗱，好似讲返啦，头先我就话一班肾病嘅病人义工啦。咁开头呢佢哋都因为佢哋都会个年纪上啦，都会系大概60以上嘅。咁所以呢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呢，可能开头都会佢哋比较紧张啲啊，或者可能叫佢哋介绍自己啊咁样。可能佢哋都会比较窄啦咁样。咁但係呢即係中间同佢哋玩咗好多 role play 之后呢，咁就会好沙漫啦。咁特别呢我记得有一个嘅练习啦，咁就系同佢哋讲，咁我教咗你哋一啲唔同嘅技巧啦，不如你哋去试下去做一个角色，就系、是、一个系一个都系肾病病人嘅角色啦。咁但系我就设定咗一啲嘅性格俾佢哋嘅，例如有啲性格系特别长气嘅，或者特别系悲观嘅，或者特别好多嘅好多牢嘈嘢嘅咁样，即系各方面嘅性格啦咁。咁而另一个咧，就当然做翻一个即系义工啦，点样去安慰啊、鼓励嗰个病人啦咁。咁一做呢啲嘅练习咧，发觉咧去扮演嗰个病人嗰个义工咧，哇！佢入晒气咯，佢将所有嗰啲嘅性格咧系可以夸张或者再突出十倍啦。咁当然啦，即系我亦都会感受到佢哋肾病病人，可能佢哋背后上佢哋都有好多嘅隐忧啦，例如可能好多嘅肾病病人佢哋要戒口啦，好多嘢都食唔到啊，咁而屋企人亦都嘅关注对佢哋嘅照顾，反而会成为一种嘅压力啦，又或者系社会上啦，佢哋或者去医疗上的配套啦，咁喺一啲嘅呢个练习里面，虽然系好轻松啦，咁但系我哋都感受到佢哋自己背负嘅一啲嘅压力噶。咁我好记得咧，其中一位义工佢话啊，其实咧我自己即都有做过呢啲一两次嘅义工啦，每次咧对住佢哋，我都会觉得好唔自然啦，好唔自在啦。咁但系即今日咁样去上完堂之后咧，我谂佢自己都会将佢放下咗佢自己一啲嘅心结啊，或者嗰个信心啦，同埋 我成日都会都会同佢哋讲就话，其实你自己都可以一个嘅同行者去同佢哋去鼓励佢哋，咁相信嗰个说服力咧，比起其他人咧会更加强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做一啲唔同类型嘅 training， 成日都话啊，我去教人啊，其实调翻转啦，我觉得喺佢哋身上咧，我自己咧更加学到更加多。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铺，走足偏偏早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多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热闹闹过后会紧张。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界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自导自演，博个才艺。 首先就话做过一啲唔同类型嘅 training 啦，其中一个咧都比较多嘅咧就系做保险公司嘅企业培训啦。咁我发觉咧，保险公司咧，佢哋咧系都几流行啦，去用 MBTI 咧去同客户咧去打开话题啦，亦都咧系用 MBTI 咧去招聘人才噶。咁大家而家呢几年应该都会有玩过啦，或者有听过啦呢个十六型人格。咁其实咧佢就系根据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嘅心理类型中嘅理论咧综合出嚟嘅。咁而美国嘅国家咧亦都有科学研究嘅委员会指出啦，其实 MBTI 咧系攞嚟系训练士兵嘅工具之一添啊。咁大家就会觉得话，但 MBTI 有冇同星座嗰啲好似啊？其实有冇根据噶？其实咧去到今日咧。 已经有超过110个国家的企业啦，是增加或者增加加强团体的合作性而去做的测试。而在世界500强的公司里面，更加有 88% 是会以 MBTI 作为招聘测试。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之对职业规划是有一些帮助的。究竟 MBTI 它的分开它是怎样去计的呢？其实呢就有一些不同的问题问大家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试试减二版就十几题啦。多就八